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58面，第五行。从当中看起，无以悦，从这看起，如无以悦，所举七宝摄之，中游在虚空者，游在地者，中有余令摄至最高者，摄至极高，中与余令摄至最大者，摄至极大，中有余令摄至在虚空者，摄至即在虚空，皆自然随意在所作为。下面是念老说的：故知彼土摄者之形状、颜色、大小，以及深空在地，意义如人之意，应念而现。这一段经文是原译本的原文，我们必须要细心去观察，去体会。为什么呢？极乐国土这些居民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就是证得三不退，位不退。我们知道阿罗汉就证得了。行不退，菩萨证得了；念不退，是化身菩萨，也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们确实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放下。一个人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决定没有分别。怎么会有念头讲我这个房子高一点大一点？那这是凡夫啊。六道凡夫才用这个妄念呢，他们怎么会？我这个房子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？这都是起心动念了。那这个文我们应该怎么体会？实实在在来说，这是哪些人呢？从我们这个地球上念佛往生去，待业往生，还带着很浓厚的习气，所以到时候还想吃饭，还想换衣服，这里生活习惯了，没能转过来， 应该都是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的境界啊，下品上圣，下品中圣，下品下圣啊。如果是中上辈往生的，我想都不可能有这些习气存在啊。这些事就像变把戏一样，随心所欲，可不可能呢？可能啊。道理是什么？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只要你有想它就有变，你没有想它就不变。所以诸佛如来十报图里面的菩萨们，他们一正庄严永远不变。为什么？他们有念头啊，设法界还原观上讲，畜生无尽啊。坛经上讲啊，慧能大师所讲的能生万法啊，他是那个变化了，从来没有终止过。我们现在所看的环境啊，正报我们的身体，依报我们外面一切环境，都是刹那在变化啊。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肯定的，不再怀疑了。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跟佛说的完全相同。佛法是把数字说出来了，他没有说数字，他们只说极快速的速度啊。佛经里面把这个速度讲出来了，是一弹指32亿百千年啊。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啊？我一转灭一秒钟可以弹四次，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。如果一秒钟弹五次，那就是1600兆啊，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那叫一念，真快啊！啊，一秒钟1600兆啊！啊，科学家没说出数字，是极快的极快的速度啊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精神像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念头，自然现象全是从波动当中产生的。如果不动，这现象完全没有。所以四图常寂光图是本体啊，为什么常寂光之中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？物质、精神、科学称为信息啊，自然现象全都没有啊。科学家讲的这三种现象跟佛经上一对应，对得上号啊。物质，佛法讲境界相，就是物质。信息，佛经讲是转向，它能转变，也是精神现象。在四性里面没起作用的时候叫见闻觉知， 起作用的时候，受想行识。啊，这是精神现象。另外就能量，自然现象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。第六意识它的功能发挥到极处了。啊，佛讲第六意识的能量，它所缘的非常非常广大。对外它能够缘到啊虚空法界。对内它能缘到阿赖耶。啊，那么我们看近代这些物理学家，宏观世界确实，他们看到整个宇宙，啊，告诉我们，他们所能看到的宇宙，只是全宇宙的9%，10%，还有90%不见了，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消失了。啊，我们知道。啊，那90%到哪里去了？回归自信。啊，就是他到长寂光去了。长寂光里头没有三种现象，你没办法见到他。啊，微观世界，量子力学，看到阿赖耶。啊，所以佛经上讲这些东西我们能理解，我们能接受，我们知道是哪一个阶层的人他的境界。啊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肯定下三品的境界。已经这么殊胜了。往上的境界。说不出的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说为正方知啊，怎么正得呢？放下就正得了啊，要放下起心动念，也就是放下了阿赖耶的频率。为什么要放下这个东西？自信没有啊，自信是什么样子呢？慧能大师讲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都不动啊。随着不动啊，是自信本定。啊，谁证得的呢？妙觉国位证得了，等觉菩萨还没证得，啊，妙觉位证得。这才叫究竟圆满了。啊，但是化身菩萨知道这个事情。啊，他没到这个境界。他还要不断向上提升。那就是说他得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。啊，我们现在明了，报图里头啊，十报庄严图，41位法身大士，就是他有41个阶级。这个阶级，实在讲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没有。啊，你要说有，痕迹都找不到；你要说没有，他们那些人。无始无明习气厚薄确实不一样啊，有习气深一点，有习气浅一点，有习气浓一点，有习气淡一点，但是习气不爱死，习气也没法子断，随他去，自然就没有。 啊，古人解释习气，习气是真的不好懂。什么叫习气？啊，古人用酒瓶做比喻。啊，大概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有酒了。啊，所以用粥做比喻。酒瓶酒倒干净了，里面擦干净了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，闻闻有味道，啊，那个味道叫习气，那味道擦不掉的。怎么办呢？瓶盖打开，放个一年半年，再去闻，没有了。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。啊，不想烦恼，烦恼用方法可以把它断掉，习气没办法。啊，所以无始无明断掉了，就是起心动念断掉了。什么地位啊？圆教初住菩萨，那就叫成佛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成佛了，他带着很浓厚的习气。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经上讲的，这是分别执着的习气。啊，因为是分别执着的习气，我们就肯定它是同居土下辈往生。啊，同辈土下辈往生，你看这个饮食衣服居住就这么样的自在。啊，往上去那可想而知。啊，所以佛为我们介绍，要我们能听得懂的，我们听不懂的不必说了。啊，说了我们感到太玄了。啊，实际上极乐世界全不是人设计的，没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建造。啊，全是变化所作，自然出现。啊，那么这里是两个原因。一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成就。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啊，他老人家发的大愿。啊，长时间的修行，每一个愿都兑现了。啊，这是愿力成就。愿力成就是缘。因是什么？因是心得。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啊，自信里的本有，但是没有这个缘，它不起现行。啊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做这个增上缘，让信德里头的因啊现前了。啊，称心如意，还有没有心？还有没有意？没有了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哪有什么称心如意？啊，心跟意全是假的。啊，心，阿赖耶讲的八心王，意是第六意识，第七摩那，这两个叫意。说法界里头才有啊，才有称心如意啊。说报土一等法界，这个话就讲不通了。娑婆陀里面的境界是平等境界，我们得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找不出一种不一样的来，找不到。 啊，正报如是，依报也然。啊，居住的这些环境完全平等的。啊，实际上极乐世界最殊胜的不是十报土。为什么？十报土诸佛如来跟极乐世界都完全相同。啊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，确实就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因为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土非常相似，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的。诸佛世界里只有阿弥陀佛独家了，只有他家有啊。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有道理啊。啊，我们能把这个认识清楚了，对这个经文就不会怀疑了。啊，不会怀疑，他怎么会起心动念？阿惟越致菩萨不应该有这个。这种情况发生了，不可以啊！啊，所以是刚刚往生的人，很浓厚的习气在。啊，所以习气现出这些状况。我们再看下面注解的，又唐以与众生前，自然出现的。人界自为过出其功啊，习气真像做梦一样啊，自己以为啊，哎，居住在自己理想当中的宫殿啊，有这么一种感觉。如是无量众生，这有无量宫殿，互入互融，彼此无碍，这是四事无碍法界啊。我住的宫殿跟你的宫殿可以在一起啊，可以互相重叠在一起。重叠呢，个人感受不一样，我感受是我的，你感受是你的，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啊，这个事情非常像科学家给我们讲的不同维次空间。不同维次空间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还不知道。啊，佛法早就晓得了。从分别执着来的。人无量无边的分别，所以不同空间维持就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啊。如果把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这些空间维持全没有了啊。不同空间维持的幻象也了不可得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他们对于宇宙的奥秘怎么搞得这么清楚啊？科学家还没搞清楚，他怎么搞得那么清楚？没有别的，他突破空间维次了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禅定。啊，禅定是放下万缘，让自己的清净心恢复，平等心恢复。 啊，清净平等里面，空间维持没有了。啊，时间空间也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没有先后。啊，千万年的古代你看见了，就在当下。千万年以后的事情也在当下。啊，时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此地。距离没有了，而且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，所有对立，对立没有了，真妄没有了，啊，大小没有了，这个境界，华严经的境界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华严末后一品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解脱是大自在啊！啊，普贤行愿品啊，修普贤行愿就能入大自在的境界。无需要依靠科学这些精密的仪器，不需要啊，那些精密仪器它们的作用还是有限的，不能见性啊，它只能见相不能见性啊，见性必须得放下啊，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了。谁能放下，谁就见到了。人人都做得到。啊，所以佛说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我们现在会变成这样。佛也说出来了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有妄想。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。有分别，有执着。那变成这样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执着、分别、妄想放下，那就跟佛一样了。对的，一点不错。啊，放下就是佛。啊，恢复你本来面目啊。佛教，特别是大乘佛教，就是以这桩事情作为修学的宗旨。修学的目的，我们为什么学习这个东西？没有别的，回归自信。啊，把自信佛本来的佛找回来，功德就圆满了，你就毕业了。啊，所以在经教里面所说的，不能怀疑，怀疑就错了。你知道他哪些话对哪一个层次人说的？啊，这个经里头， 从上面到诸佛如来，下面到我三恶道众生，啊，这是契机之广啊，这是个大讲堂啊，什么样程度都有啊。啊，从最愚痴的人到最聪明的人，全在这个讲堂里头。佛给的说法要叫大家听到个个都满意，个个都欢喜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不是像学校课堂啊，程度都差不多，它不是的，参差不齐。再接着看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慧素力，无五浊，故清净。啊，命浊、烦恼浊，这些统统没有。浊是染污，没有染污，所以它清净；无变异，所以它安稳。啊，这也就是说，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都转识成智了。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他们完全用智慧，像宗所说的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摩那时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。这一转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啊，没有转住十法界里面，一转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没有变异。沉沉不思议，故曰微妙啊。这意思现在我们懂得了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微尘毛端里面的微点，现在科学家称它为量子，微妙，极为奇妙啊！奇妙是它具足五蕴、色受想行识，如上种种不思议受用之物，悉皆应其心念，立即显现。啊，故曰应念显现。啊，念头才动了，它就显现。住受用物，圆举万德，无欠无余，故曰无不具足。任何一物圆满具足一切，所以一切信息通通在其中，所以它才会产生千变万化了啊！千变万化还无法形容它啊，还是还原观上讲的好，畜生 无尽。啊，能大师说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一个微点能生万法。这篇经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德风化雨第二十，这是介绍极乐世界的风雨。啊，当然我们也很关心。他的风雨不伤人，圆明具德之风，哦哟，这个太难得了，所以叫德风。妙花飘聚如雨，故曰花雨。啊，德风花雨。彼佛国土，风花香光，显诸佛寺。啊，佛寺这两个字的本意，我们要清楚，不是现在所社会上所说的啊，这个诵经拜忏啊，这个叫佛寺啊。佛寺的本意跟这个完全不相干。佛是觉悟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，这个事叫佛事。啊，所以佛事是，佛事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那叫做佛事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能够产生误会。这个佛寺是教学啊，而且教学这个特殊的这个佛是觉悟啊，这个教学一定是帮助你觉悟，帮助你破迷开悟，这样的教学统统叫佛寺啊，这个里头没有迷信呐。啊，自然正上啊，不可思议啊，帮助你破迷，帮助你开悟。请看经文，其佛国土，每于世时，自然得风徐起，吹诸罗网，借众宝树，出微妙音。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留步万种温雅德相，昔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，风促其身，暗合调适，又如比丘得灭尽定。这一段里面讲三桩事情。第一段，耳闻妙音啊。第二段呢，鼻嗅妙香。第三段是身体啊，风促其身，安和调适，但是身得妙处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第一段是耳得的路，第二段是鼻得的路啊，享受啊。第三段是身得的路，所以它叫极乐世界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本品显极乐世界，德风化雨之功德庄严。啊，又断， 这一段地主三小段啊，有段名风，四段的名语啊，得风见位之高丽藏本，常见之龙藏本。他用得失的得叫得风啊，这两个意思在古时候完全相同啊，道德的这个得失的得它是可以通用的啊。无疑曰，亦非世间之风，极乐世界的风啊，不是人间的风，也不是天上的风，度八方上下了，众风中静，自然何会化身？经文里头，这些境界确确实实，我们人间天上都无法理解啊！科学家他怎么能证实出来？啊，极乐世界是设法一切风里面的精髓，风中至今我们找不到啊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啊，自然何会化身？你看，不寒不热，这个风吹在身上，你不觉得冷，你也不觉得热。长何条中时啊，常是永远是这个样子，它不变的 啊温和啊，调顺非常实惠，肾清凉好啊，这肾叫非常清凉好，非常好无比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他方世界找不到啊。这风中至今这里有解释，至于风中至今者，正如首楞严经有这么一段经文，如来藏中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，清净本然，周边法界这是楞严经上的话啊。下面有简单解释，盖为信得之真风啊，故称为风中之境也。所以它不是人间，也不是天上，不但六道里都没有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啊。什么地方有呢？一真法界有啊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是一真法界， 大经里常讲圆明具德，在十报头里头，业业法，无论是正报是异报，都是圆明具德。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啊，具是具备，德我们常讲万德庄严，啊，德是好处啊，美好啊，不是一种美好，多种美好，它是圆满的，啊，为什么它称心？啊，圆明具德这四个字，只有赞叹性德。才是个恰当的。啊，业业法是自性变的。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。心。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。在佛法称为自性，称为真性，称为法性。啊，大乘经里头的名词，就是称这一桩事情，几十个名词。这是佛教学的善巧。为什么说那么多名词呢？叫你不要执着名字相。破你的执着，破你的分别，你懂他的意思就行了。啊，决定不要着相。佛讲经，不许人执着言说相，言语不是人的，不能执着名字相。名词术语假设的啊，不能执着心名相，听了之后自己以为是什么意思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自心里都没有意思，你怎么会听出意思出来了？听出意思，智慧就不见了。哎，你只管听，别起心，别动念，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听了会开悟啊，啊，听了会成佛啊，啊，听着觉得，哎，怎么想法，那是你自己意思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诸佛菩萨，包括阿罗汉。他们讲东西都没有意思啊，世间圣人的东西有意思，他没转世成智，所以佛法难懂，难在这个地方啊！啊，他字字句句没有意思，但是你要讲解的时候能讲无量义啊，真的叫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。说到大家都欢喜啊，因为没有意思他就说无量意，有意思就有限制了啊，这叫什么自信的流露啊，字字句句圆明具德啊，所以经典都不厌，越多越欢喜啊，没有意思，有无量意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啊？为什么呢？年年境界不一样，月月境界不一样，人间有，天天境界不一样，那已经七入境界了。啊，我们讲 修行正果的人，境界天天不一样，念念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怎么能讲呢？不能讲啊。啊，今天讲是今天的意思，昨天讲是昨天的意思，昨天不是今天。啊，去年不是今年的。啊，无量寿经过去讲过十遍，遍遍不一样。啊，这一次我们采取黄念老的注解，他写这个注解我很感动。啊，真叫一心一意，求得三宝的加持，在那样困境之下，他能找到130多种参考书，我很惊讶了。啊，身体不好，病很重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眠不休，把这部注解写成，我们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感恩。啊，我们相知一场，他往生了，真往生了，做出往生的样子给我们看。啊，往生前半年6个月的时间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我们试试看，14万声佛号要念多长的时间？念了6个月，往生净土了。这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的。我们今天也想往生极乐世界，用他这个办法，那最可靠了。啊，这是他老人家现身说法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乱世灾难频繁，用他那个方法决定得胜。啊，先决的条件是放得下。心里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求生净土。念念都向着求生净土，就争取了。那还要有别的念头，错了。啊， 这身体在，还得要去保养身体，错了，不要身体了。你保养它干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有保养身体这个念头还不想去了，真想去，这身体不要了，随他去吧。这才叫真念佛。啊，身体都不要了，何况身外之物？你还要它干什么？决定的是，啊，跟阿弥陀佛信息接通了。那多快乐啊，叫法喜充满了，随时可以去。所以你得欢喜心，下面是有观经啊，观经里面讲八种清风啊，从光明处，光明是自信啊，自信是常寂光啊，啊，从自信里面流出来。无一本，八方圣清之风，与观经里面的八种清风所指应同啊，应该是一桩事情。总之，彼国清风乃众风中心，从光明处，故曰的风也。这个风不但是你接触到了身心安乐，同时它能够帮助你消除无始无明的习气。哎，像酒瓶里面那个习气一样啊，哎，要有风吹它，它散得更快。啊，从这个小的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常常沐浴在这个风当中，啊，身心安乐啊，啊，习气渐渐出去。智慧渐渐圆满，这是心得了，所以成得风啊，自然没起心动念，到时候需要他就来了啊，自己来了。时起是微风，不是暴风啊！暴风吹在身上，我们感觉到难受啊。清风徐来啊，慧疏也，徐起 不迟不实，实则其中。啊，风的速度不快不慢。啊，实则其中。愿力临难，信不造作，故曰自然。阿弥陀佛的愿力，自信的临难，自信是因，弥陀的愿力是缘，这两种成就不可思议。啊，心里面没有造作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是自然的。对下面说，赖者，一切孔窍机关之类。啊，他这里又举个例子，《中华大辞典》里面是《庄子齐物论》，人赖在比猪。地赖的在比动窍，天赖的在人心自动是矣。啊，愿力临难，这里有注解，表弥陀本愿心力，自然共有。啊，自然共有，实实在在就是自信。自信的心得了啊，这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弥陀愿力加持我们啊。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信德里，信德里头本自具足，中风中敬啊，因弥陀的愿力把我们自信的心得引出来了啊，有因有缘啊，现象就现象。以下分显风德啊，也就是细数啊，一样一样来说，寿命风骨妙音德风徐东宝树宝网，风吹着宝树啊，树叶全是珍宝啊，风一吹，树叶枝条啊互相碰撞，就像风铃一样啊，发出啊美妙的音声我们这个世界有啊，风铃人都喜欢听啊，啊，中国人自古至今有，外国人也有。啊，我们到旅游观光采购的地方去看，都有风铃来，故事模样不一样的啊，大家都喜欢听啊。它不叫德音，为什么呢？它不能说法。极乐世界，风吹树网啊，宝网。 你听到那个音声，他在说法，说什么法呢？无法不说，想听什么法，他就在说什么法。苦空无常无我是四谛法，四谛法中啊，苦谛之四相啊，心以为非常，苦空非我。古时候翻译的苦空无常无我。这是给我们说十法界的真相。一切法不能永恒常在呀，刹那生灭。我们感受的是苦，是空，空是不可得了，得不到啊。无我，我是个抽象概念，找不到啊。在这个肉体里头找不到。在你思维想象里头也找不到。结果不是真的。但是你果然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都放下了，有个真我，你发现了。真我是什么呢？是自性。也就是哲学里头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那个本体是真我。因为它是真常，它是不变，它是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存在，一切万物的主宰。万事万法都是它变现出来的。居舍论二十六淫，居舍论的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是无常？待缘它必须有缘，它就现象。它没有缘，它不现象。缘是什么呢？缘是波动。动它才产生现象，波动它不产生现象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宇宙缘起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那个一念不觉是缘，为什么它不觉呢？第一念的不觉，没有人因，所以这个无明叫无始无明，就是没有开始啊。我们想想，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它又开始吗？ 你说开始他不见，可以说是生灭同时。生灭同时就是不生不灭。如果没有生灭，真的没有生灭，说不生不灭，那不叫废话吗？啊，那是戏论的，开玩笑的话了。确实有生灭，生灭的太快了，让你见不到，你感触不到有生命。所以生灭即是不生，不生灭即是生命，生灭不二啊，生灭一如啊。佛说这些话让我们去体会，你为什么不能体会？因为你用思维，也就是你用分别、用执着，用这个心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见到真相。啊，不用这个心，把心定下来，听佛讲这个后，一下就开悟，豁然开悟啊！啊，就见到了。有念就错了，起心即怪啊，不可以起心动念。你见到真相啊，这是大乘法最困难的一桩事情，难不在外头，在自己，这就是不会用心啊，祖师大德常常啊测验学生，你会吗？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啊。啊，会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就会。起心动念不会呀。啊，这是圣教大乘南传地方在此地。啊，一个老师学生很多啊，谁能够传呢？谁能够体会着？这没法子教的啊。啊，你要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才能欺负。啊，起心动念把你的欺辱的这个机缘全破坏了。可是就是平常听都不容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自己的成见，那就是障碍。佛菩萨没有。佛菩萨心永远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学佛之难，难在我们对佛法没有真诚的恭敬心。啊，佛到底是什么？佛不在外头，与释迦、与弥陀根本不相干。佛在哪？佛是你自己的自信呐，不在外头啊。真诚到极处，你就见到。中国古人讲诚在里啊，没有诚意全是妄想啊。你要具足诚意，一切法当中都能够见性，一切法当中都能见佛啊，自信弥陀佛，自信是假了啊，自信毗卢遮那了，你见到真佛了啊。相即是心，心即是相，心相从来没分家了 啊，古人的诚信从小学的，所以好教啊。现在人从小没学了，啊，三岁学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太迟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被染污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教学，从胎教啊开始。啊，母亲怀孕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那要端庄，不能随便。啊，为什么？影响胎儿。啊，所以母亲的心要清净，要善良，这个小孩在胎中就叫好了。啊，待人接物和颜悦色，没有一丝毫浮躁，这小孩好。啊，小孩出世之后，啊，母亲照顾他三年，母亲是他第一任的老师。啊，在婴儿的面前，言谈举止都要端庄，不能随便。他在学习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会模仿。中国古人讲啊，三岁看八十。啊，三岁。一千天这种熏习，他这个底子砸下去之后，八十岁都不会变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绝对不会变坏。啊，威胁利诱他都能靠得住。啊，威胁他不怕你。啊，利诱他不会上当，不会被你诱惑。啊，他有正知正见啊，他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。三岁小孩有能力辨别，哪是对的，哪是不对。啊，六七岁上学。老师教他，老师代替了父母，也是身教啊。啊，做好榜样给他看呢。当老师不容易。啊，你看古社会的师道，现在没有了。父母拜老师，感老师的大恩大德，把他的小孩培养成圣贤。啊，六七岁开始读经，只教句读，没有讲解，啊，就是教他念。古人讲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用不着讲解，熟读。啊，所以上太学的时候，中国古时候没中学，啊，只有小学、太学。啊，十三岁上太学。啊，太学里面老师给你讲解，跟你在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重要的典籍全都背过了。这古时候的书少。啊，上课不用经本， 老师背过了，学生也背过，讲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，妙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中国古人刻书木刻板呢，每一行二十个字，每一面十行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不管哪一家刻的第几面第几行第几通通一样的，全国通行啊，标准呢。啊，抄写也是这样的。啊，一面十行，一行二十个字。啊，所以说第几面第几行差都一样。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没有版本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这是根，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。啊，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可以向西方学一些科学技术，啊，就高科技。做人的那种德行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最讲究的孝悌忠信没有了。礼义廉耻没有了。仁爱和平也没有了。天下也能不乱呢？没有不乱的道理啊，社会一乱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就在变了。为什么？医报随着政报转，人心不善，自己身体多病，居住的环境多灾多难，感应得来。啊，这种感应在古时候认为是神话，古人相信。啊，现在科学家证明了，量子学家证明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会影响山河大地，会影响树木花草。这人不能有恶念。啊，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做了十几年了。啊，我好像是04年在日本开会。啊，到他的这个实验室去参观。他给我做了很详细的报告，那个时候他已经试验了十几万次啊，告诉我谁确确实实懂得人的意思，他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，况我啊，我们好的意念他的反应啊，水结晶像雪花一样非常之美。我们要是不善的意念坏的念头，它的反应就很恐怖很难看。啊，这个实验得到科学家的肯定，在联合国做了多次报告。况我告诉他，大乘经上讲的 不但是水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啊，沙尘土、石头，通通都能看、都能听、都懂的人的意思。啊，这科学家给我们讲的，我们跟佛经一对照。啊，极小的一个微点，就是现在讲的量子，多大呢？100亿个量子组成一个电子，也就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这么小。啊，它有物质现象，它有精神现象。精神人受想行识，那么小的东西特有，特有受想行识。让我们回过头来看《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他讲那个，不是讲别的。啊，这就说是物质跟精神分不开，精神影响物质。这是真的啊！精神，我们的念头影响山河大地，影响所有地球上的物种。如果我们念头不好，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变坏，那个事情麻烦来了，灾难就来了。我们念头好，所有的物种都恢复正常，那好事啊！啊，所以美国布莱登先生说，2012年他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啊都能够觉悟，弃恶扬善啊，不好的我们把它放弃，那好的要发扬光大啊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样不但地球上不会有灾难，而地球啊会有更好的走向。这话讲的对呀，一点都不错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佛法教给我们应对灾难，那就是断恶修善。改邪归正，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就是端正心念。啊，这个灾难能化解。问题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肯不肯干？多数人不相信啊，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科学家也给了我们一个数据，我们看了人生欢喜心，不必要全世界人都回头，要多少人？全世界人口的1%的平方根，啊，全世界人口大概70亿吧，1%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，我们能不能在世界上找到10000人？放弃自我，诚心诚意，真正的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一心念佛，这世界有救，10000人就行。 还是难的。我学佛60年了，也找了60年了，希望找4个人。啊，我们同心同德，组成一个六合敬的僧团，60年没找到。2个人住在一起，都意见不合。10000个人到哪去找啊？10000个人真能救世界，这个功德好大了。啊，你能拯救地球上70亿人。啊，真不容易。那实在没有怎么办？实在没有就自己干呢，自己救自己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决定没问题啊。我们就照这个话去做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，改邪归正是放下万缘，事出世间法全放下，我就依这一步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要多少时间成就？黄念祖老居士教给我的方法，6个月，决定得生净土。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。6个月的时间不算长，也不短。啊，关键呢，你是不是真放下？真放下就真成就。弥陀经上讲的了更简单：若一日、若20日到若70日，就成功啊！6个月是中下根性的人。中上根性的人不需要啊，啊，7天1个月决定可以成功啊，啊，我们是中下根性，黄念老给我们做代表，啊，我们用6个月的时间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啊，只想无量寿经。想无量寿经是忆佛，想阿弥陀佛是念佛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这个世界太苦了，太乱了。啊，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太可贵了，真正是稀有难逢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的成佛的机会遇到了啊，你能够珍惜，你能够明白，真干，这一生当中就会成就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，所有一切法都是缘生的，缘是条件，条件不具足，现象不会现前啊，所以它非常逼迫性故苦 我们今天所讲的压力啊，生活的压力、环境的压力、精神的压力，苦啊！为我所见的故空，我希望的全都相违背，都落空了。为我见的故非我，你看，为我所见的，这是空意。为我见。跟前面讲的无常、无我、苦空是一个意思。又比恼名苦啊，苦发千流，名为无常。又男女一意等相，皆是虚妄不实，故曰空。综上注解，像上面所说的这些解释，则必恼是苦。若发清流，待缘而现。这就是非常无常。啊，见有男女一意之相，而实无有，为我所见的故曰空。这个意思比较深一点，但是不难懂。啊，我们看现代的西方的催眠术，啊，东方各地都有这个附体现象。啊，从这个里面去看呢，人确实没死，灵魂不灭，死的是身体。啊，死了之后不一定到哪一道去投胎，有人到畜生道，有人到恶鬼道，有人到天道，又换了个身体。啊，家亲眷属也全改变了，无常。假的不是真的啊。啊，无常苦空啊，通通你见到啊。啊，既然为我所见，当然非我主宰。这问我啊，你自己主宰不了啊。啊，家亲眷属全散。啊，都变成别人眷属了，哪是你的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啊，波罗蜜，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道彼岸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道家圆满。就这些意思。极乐国土，水深风深，戒言妙法，往生论纪云：凡身物深远，微妙闻十方。论注，贪婪法师的注解啊，解释微妙云。出有而有，曰微。出有者，出三有。三有是什么呢？欲界有、色界有、无色界有。三有就是六道。啊，出三有，超越六道啊！愣住有人。 无余故非欲界。啊，这讲西方极乐世界凡尘通具足啊。地居故不是色界，有色故它不是无色界。尽头非三界所舍，处于三有，故曰处有。而有者呢，为净土之有，以一尘蕴海而有，立二边超四俱，处有而有，故曰微也。就像这个世界微妙啊，啊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。三有就是六道轮回，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没有离开过六道啊，而且在六道里面大概都是欲界天到阿鼻地狱这个局限里面搞轮回，真正是苦不堪言的。情执很深啊，说不定我们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曾祖父母哎，又到我家来投胎了，变成我的孙子重孙子，他又来了啊，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庭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也舍不得这个家，那就变成家里面的动物啊，老鼠蟑螂，变成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啊，乡下农民耕种的，家里养的畜生，养的狗，养的鸡，养的牛，养的马，很可能都是祖先又来了，不知道啊。啊，还要用鞭子打他。佛经里面讲这个事情讲得多啊，道教里面也讲得多，古人度书笔记里例子很多啊。我觉得那不是专门用来劝善的，是讲事实真相。啊，你要是多读多了解，慢慢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之后我们才真的会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啊，遇到佛法那是无量的善根福德缘分，我一定好好抓紧。极乐世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。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介绍啊，十方诸佛都推荐的，都赞叹呢，这能不去吗？又云，明能开悟圆妙，明者无法之意，一切事物有明有相，耳可闻谓之明，眼可见谓之相，闻物体之明便心浮现其相，宝树说法不离明句啊，一明能令人开悟，故称为妙。如是微妙法音， 实，故使闻者能悟深远。悟法之一，这是相宗所说的。悟法是明、想、妄想、正知、如如，都能帮助人开悟啊！啊，无法三自性，八识二无我。啊，这是相宗重要的纲领。啊，名是名词术语，一切事物有名有相，啊，人是个名，有人的相。闻到名，你就会想到人相。啊，树有名，你会想到树的形象；花有名，你会想到花的形象。啊，耳闻这是名，眼见这是相。啊，闻物体之名，我们的心就会现这个形象。啊，我们提起阿弥陀佛，哎，自然就想到阿弥陀佛的像。啊，提起观音菩萨，你会想到观音菩萨的像。宝树说法了。啊，宝树没有口啊，他说法是清风徐来。推动树叶，啊，树叶都是宝，都是珍宝，啊，互相碰撞，就像风铃一样，发出美妙的音声。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价值。他能宣说一切佛法，想听什么佛法，你就听到什么佛法。啊，想听佛菩萨名号，他就在那念佛、念菩萨。这叫妙啊！啊，微妙法音呢，叫我们看到、听到啊。会开悟，啊，这就是他能做佛事。啊，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又下面显风松妙相。温雅德相，温是温和，啊，和也，善也，善良，啊，都含在这个温里头，叫温良、温和、温善，啊，雅者正也，正而不邪，称之为雅音，啊，雅乐。德相相居万德啊，记住佛为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万事万物每一样都是圆明具德啊，我们读注于读这个经啊，就渐渐能体会里面的意趣了啊，会说的温为温和，雅为雅正， 相其世人为问，简爱染香为雅。这就是说，香气你非常欢喜，但是你不会生贪着的心啊，如果生起贪着，那就不雅了啊。这个卦谱里头说得好啊，使人利爱然之相，那这相多好啊。又相居万德了，故能使文者陈老苟兮自然不起。这真叫宝相啊。陈老是烦恼，苟是染污啊，习是习气，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起。这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它能帮助我们开悟啊。所以这个后头有注解啊，尘劳烦恼的意名，苟兮烦恼的习气，苟是烦恼的污染污秽，习是习性啊，尘劳苟兮污染心性，区别众生啊，区别众生造业啊，造作种种不善业，今为德风所熏，于是自然不起。此又是相为佛事啊，你看鼻闻的香气，香也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，也能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，真正是宝相了。所以极乐世界的可贵，贵在一正的全体，我们六根接触啊，你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啊、尝到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在帮助你断烦恼真菩提。阿弥陀佛说法那更不必说了，十方诸佛的加持这也不必说了，单单讲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见色闻声受想通通帮助你转烦恼成菩提。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啊？十方世界没有啊，只有极乐世界一家，怎能不去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劝我，十方诸佛如来也劝我们去啊，我们听懂了，搞明白了，真发心去，诸佛欢喜啊，诸佛护持啊，一定保佑你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去见阿弥陀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